交警刚送来的。哦，您看这个的胸部给压得像块煎饼，另一个躯体倒是完好，可脑袋开了花。刘医生，看来没什么抢救价值了，干脆啊直接把他们拉到太平间算了。 一个没心，一个没脑。 哎，等等，把他们两个人马上送手术室。 这 好，好， 一个没心，一个没脑，这还能救吗？ 哎，快点，用阿克克型心脏起搏器，把那个没脑的家伙心脏启动。 广播剧《新生命一号》，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制作。 好了，终于完成了。 哎呀，真不容易。 哎呦，现在是下午2:30了。 是吗？ 这手术啊，做了整整14.10分钟啊。 真够长的。 哎，小张。 嗯。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这两个人是什么人？ 哦，交警说啊，那个有心没脑的是环宇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姓马明奔。 马奔。 嗯。 好一匹颠马呀。哎，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叫齐运，奇怪的齐，运气的运。 啊， 听说还是个大学教授呢。 哦， 他真该叫霉运。您说他三更半夜的上马路上瞎逛什么呀？ 一个是大老板，一个是大学教授。哎呀，太好了，真是最佳组合呀。 嗯， 就像我们家的组合音响一样。哎，小张。 嗯， 把他送到特一号病房，实行特级监护。 OK， 我们的编码乖乖走路。小李，昨天晚上特一号怎么样了？ 还不是那样，心跳正常，血压正常，大小便正常，会打呼噜，会磨牙，会放屁，就是不会醒。 哎呀，都3个月了，我看啊，80%是个植物人。刘医生真是异想天开。 我看也是。 嗯， 哎，我走了。 好。谁呀？ 哟，是他。哎，编码先生，我得去赴京，你千万可别在这会儿醒过来哦。 安逸，安逸，我回来了。 谁呀？ 是我，我是齐运。 你说你是谁？ 我是齐运，快开门呐！ 先生，你别开玩笑啊。 我开什么玩笑啊，我就是奇运，你快开门呐。阿姨， 你到底是谁？你要干什么？ 阿姨，你这是怎么了？我是奇运呐。 我们家奇运早就死了。 我早就死了？谁说我死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不认识你。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是奇运，是你丈夫啊。 你不是。 我， 你开什么玩笑？瞧瞧你长的模样。 我的模样？哎，是啊，我怎么长高了？我的胳膊怎么也变粗了？我的眼镜呢？我怎么没有眼镜也看得这么清楚啊？匪夷所思啊！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先生， 啊， 你从哪儿来？ 我从哪儿来？那地方好像是个医院。 那你快回医院吧。 可是我真的是奇运呐、啊。阿姨，我一醒来就想起你，我就跑回来了。 先生，你绝对不是奇运。 我不是奇运，那我是谁呀、啊？ 也许医生会告诉你，告诉你是谁的。 可是 你回医院去吧。 阿姨，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的，他长得五大三粗，身高大约一米八几啊。啊，对，啊，有消息请立即给我来个电话好吗？啊，好的，谢谢啊。小张，你还哭有什么用啊？特一号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呢，我看你怎么担当。 就是啊，你怎么办呢？真是。 刘医生 啊， 我们是不是在分头找找？ 好，大家在分头找找啊。 刘医生，我才离开十分钟，不，顶多就离开了七分钟， 离开一秒钟也不行。你可真糊涂啊！你那个电话比他更重要吗？ 不是的，那电话是我的 未婚夫，是不是？那又怎么样啊？非要马上复机不行啊？你不知道医院里有规定啊，上午不是工作需要，不准接外线电话，更不准往外打电话。他是新生命，是我的一番心血，是史无前例的医学奇迹，你知道吗？ 哎，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都在哭啊？ 等一号，你可回来了！ 哎呀，我的老天，你可回来了！ 你就是医生吧？ 啊， 我想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 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等一号，你吓死我了！哎，你这人怎么神出鬼没的？ 回来就好。 我想请你 坐下， 快坐下来吧。 小张，你先到护士站坐一下，我和病人先谈一下。啊， 好吧。 我说，马奔先生。 哎，对不起，我叫奇运。 奇，哦，哎，你怎么一醒过来就到处乱跑啊？你感觉怎么样？头痛吗？晕吗？走路觉得轻飘飘吗？身体哪不舒服？ 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哦， 请问你是？ 哦，对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达达，是你的主治医生。 好，刘医生，我想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住进这家医院的呢？ 这也是我正想问你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这样，三个月前你遭遇了一场车祸。 车祸？ 对。 我想想啊，一道白光，好像是夏天的太阳那样一闪。哦，对，我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完成了我的学术著作《工业社会的美学原则》，然后我走出家门去散步。那个时候已经是凌晨了。我还记得我好像走过一家夜总会，叫大富豪。 接着说。 后来我就要过马路，突然眼前闪过一道炫目的强光，然后我就掉进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了。 你记清楚了？ 没错，我的记性一向很好。 好吧，让我来说。你不叫齐运，你叫马奔，一匹马的马，奔跑的奔。 不可能。 不， 我， 你别插话，听我说。你叫马奔，身高是1.83米，体重呢是85公斤，年龄40岁07个月。你的职务是环宇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可是我、 听我说，你在3个月前的一天晚上从大富豪夜总会出来，开车回家，不慎呢把一个横过马路的人撞倒了。你心里着急啊，想急刹车，却错踩了油门，结果一头撞到马路边的铁栏杆上。由于气囊没有打开，巨大的惯性使你的头部撞在了仪表板上，受到严重的创伤。 不对，那个走路的人是我，开车的不是我。 请别激动啊。你说你是那个走路的教授齐运？ 没错啊。 那我问你，齐运长得什么样？他身高是多少？ 1.65米啊。 体重呢？ 很瘦，大约55公斤吧。 这就对了。哦，那边有面镜子，你看看现在自己是什么模样。 这是我，我怎么会是这副模样？刚才我只是奇怪我的胳膊变粗了，不戴眼镜也能看见东西。我没想到整个我全变了，你怎么这么肥头大耳的，还长一脸胡子？难怪阿姨认不出来。哎，刘医生，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给我做了整容手术，把我变成这副模样？你这是侵权啊，你侵犯了我的自然形象权。 你别激动啊，激动可对你的身体恢复没有好处。 好，我不激动，但是请你跟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啊，再高明的整容医生也无法将你的身体拉长18厘米，骨骼增粗一倍，对不对？至于你为什么认不出你自己，我估计啊，是因为你的大脑的某一部分功能已经受到损伤，发生了记忆的错位。你本来是马奔，却出现了关于齐运的记忆。哦，对了，这可能是你的一种幻觉。 幻觉？ 对。 真的是这样吗？ 有可能。 你说的倒是条条是道的，可是我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呢？ 好好的养伤，慢慢的恢复马奔的记忆，然后回到马奔的生活里去。我会帮助你的。 可是我一点关于马奔的记忆也没有啊。 别着急，你看啊，你现在语言能力没有变坏，思维嘛也很清晰。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你就能熟练的充当马奔的生活角色。哦，对了， 这 你看啊，这是马奔资料百科大全，你拿回去啊好好看看。哦，你看啊，这里面有马奔的简历、马奔的政治档案，还有马奔的生活习惯和嗜好。哦，这儿还有环宇集团公司下属各子公司领导成员情况一览表、环宇集团公司重要客户网络一览表等等，所有有关马奔的资料，你把它们记熟。 可是我不想当马奔， 我只想当齐运教， 记住， 我就是齐运教授啊。 齐运早就死了，只有马奔活着。 可是 先生，你难道不热爱生命吗？ 我当然热爱。 既然希望活着，又何必在乎你的符号是叫齐运还是叫马奔呢？ 可这不是 过马奔的生活，并不见得比过齐运的生活差呀。况且你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 对， 别无选 择。医生，医生，我家阿奔找着了吗？阿奔，阿奔！ 哎哎，这请不要，请不要，这是怎么回事？ 他急死我了！ 可我 是阿玉呀、啊！ 医生，这 对， 这是 他是你的妻子阿玉呀、啊！ 他是 阿奔， 他是 快，咱们回家吧！ 我 走。 哎，不用我，可是医生，这他我。 欢迎三刀，欢迎三刀， 好呀！欢迎，请这边吧，请这边。哎，他们俩来了吗？ 来了， 请他们来这儿。 也来了。哦，对了，书记有个会议来不了，派了个秘书来。 哎呦，欢迎光临！哎呀，好久不见了，老伙计啊， 你好嘛， 团结怎么样 啊？关副经理， 哎，您应该叫我老关，以前您一直都叫我老关。马总，什么事？ 怎么老是播这个歌呀、啊？难听死了！ 哎，马总，这《财神到》是您以前最喜欢的歌，每逢宴客您都要播的，并且是反反复复的播呀。 可我现在听了很难受。 那好，马总，我马上叫人换一换。 哎，白老板，哎，马老板，哎呦，你气色很好、啊， 确实不错。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当时我就说了，谁也用不着担心，你这马老板命硬啊。 哎， 喝点啤酒没事啊，会大步跨过去的，你说说吧。 哎，马太太啊，恭喜你啊，美男子又回到你身边了。 哎呀，瞧你说的，谢谢啊。 来，大家都入席。 好， 请入席。 哎，各位，哎，各位，我提议啦，咱们先为马总大难不死干杯啊！ 哎，干杯，马总，祝贺两位啊！来，干杯！哎，马太太，来，真是啊，得恭喜你啊！ 来，这是什么呀？ 炖猴脑。 猴脑？ 嗯，你多吃点补脑子的。 你是说这是猴子的脑子？ 嗯。哎呀，有，行了。哎呀，阿奔呐、你吃不惯就吃点别的吧。这个呀是红烧穿山甲，这个呢是清蒸娃娃鱼，这是五爪金龙，也就是巨蜥。 这都是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啊，这怎么？ 小声点，马总。这里有林业公安的人，别让他们难堪呢。 哦，那这么一席菜多少钱呢？ 不多，5100，酒水另计，每席一瓶路易十三。 路易十三？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三？ 是法国酒，至于什么王朝我不懂。 哦，那多少钱？ 我们要的是批发价，便宜了好多，才3000多块一瓶。 天哪，3000多块钱一瓶还不贵呀、 啊！哎，您以前最爱喝的这种酒啊，您只认这个牌子啊？ 哦，我记起来了，马奔生活习惯和嗜好的详细资料3章4节写着：适饮法国名牌白兰地，一般饮量为500毫升，最大极限为700毫升。那好，我尝尝。来。味道还真不错。 阿奔，怎么不吃菜啊？ 哎呦，我一想起这猴子的脑子我就恶心。 那就吃点猫头鹰吧，就当它是老母鸡。 这感情深呐，一口闷呐。 对，喝就喝，你当我怕你是怎么着？ 你这杯酒是酒吗？我看是茶水。 哎，我跟你说，我酒得一向有口皆碑，不像你专搞假冒伪劣。 谁搞假冒伪劣？你搞假冒伪劣。 那咱俩干， 咱俩干 酒才是硬道理。 奔呐，我已经替你灌了一缸热水，你过来洗个澡吧。 阿芬，快来呀，我替你擦擦背。 哎哎，你不快穿上衣服，你别过来。 阿芬，你怎么了？我是你老婆呀。 你不是。 你真的不要我了？你嫌我丑是不是？ 不，你一点都不丑，你挺美的。可是我…… 那你还在想着那些女人？ 什么女人？ 我以为你大难不死，会从此珍惜生命，珍惜我们的婚姻，不再找那些女人鬼混了呢。 哎呀，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女人呢？我只有安逸。我 什么？还真是有名有姓啊！原来你真的还在想着那个什么什么安安和奶粉一个名字的女人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啊，阿芬！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你不能这 样！你放开我！ 站住！你上哪儿去？ 你别管我。我去找一个人。 又要去找那些坏女人啊？ 不是，我是去找我自己。 你神经病。 是我，我是齐，啊，请你开一下门，我有话对你说。 你究竟是谁呀？你想跟我说什么？ 请你先打开门，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咱们这样隔着门大声的说话，会吵醒小草的。他从小就和我，和他爸爸齐运一样，睡觉睡不稳，一有点动静就会醒。你看。 我开门。 安逸，你瘦多了，眼圈都黑了。 进来吧，请坐。 安逸，我 先生，我真的不认识你。 真的不认识我，连我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我了。安逸，实际上我真的就是墙上这张带黑框的照片里的人，我真的就是齐韵啊。我还记得，这张照片是我在前年五月里的一天拍的。当时我刚刚被评上教授的职称，需要照片。你提议说让我去拍一张新的，结果你陪着我一起去了一家名叫风度的照相馆。你给我梳头，系领带，在摄影师拍照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的逗我笑，我终于忍不住，结果就拍成了这副傻乎乎的模样。 先生，你别说了，提起这些美好的往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残酷。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我的确是齐韵呢？我知道，尽管看我的模样，听我的嗓音，就连我自己也没法相信自己就是齐韵，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最后离开这个家时的情景。当时我刚刚完成了工业社会的美学，想出去散散步，是你给我穿上的大衣，围上的围巾。那本书稿你怎么处理了？ 我让它原封不动地安睡在书桌上，钢笔、茶杯、资料卡片都在 就跟齐玉刚出家门的时候那样。 谢谢你，范云。哦，我还知道小草比预产期提前一个星期出生，体重3.1公斤，身长48厘米。我还知道你最喜欢李清照的词，你最爱听于丽娜演奏的《梁祝》，还有莫扎特的小夜曲。你睡觉的时候像虾米那样蜷曲着往左侧，临睡前常喝一小杯牛奶。 先生，尽管你能够精确地描述我和齐玉和小草的生活特点，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你是齐玉。 为什么？ 因为我亲眼看见齐玉躺在冰冷的停尸房里，我亲手为他梳头，为他扣扣子，我还亲眼看见齐玉被送进了焚化炉，之后化作缕缕青烟。 我不知道医院玩了什么鬼把戏，让我一觉醒来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可是安逸，我确实知道自己就是齐韵啊。 不可能， 这怎么办呢？安逸，不管我变成什么模样，我仍然爱你，爱小草。我可以还住在这里吗？ 这绝对不可以。 安逸，你不能接受我，我也没有办法。那我以后能常来看看你和小草吗？ 我不知道，你的出现太突然了。 那好，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在走之前让我看看小草好吗？ 这 求你了。 好吧。 熟悉的校园，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哦，张教授。 你好。 张教授不认得我了。 爷爷，我崇拜黑格尔。真的，我觉得黑格尔的可能 我绝对欣赏萨特。你说萨特的 那群在树下争论着黑格尔和萨特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学生，他们肯定也不会再认识我了。 哎，你说黑格尔有 老跟我争论吗？你也说服不了我，萨特能行吗？ 我要去找校长，我要回来工作。 哎，请进。 早上好，林校长。 啊，早上好。你是？ 我 找我。 林校长。 啊。 我。 怎么？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齐韵教授的事。 哦，齐韵呢？他3个月前就死了。 真的死了？ 这还有假吗？ 看来我是真的死了。 你说什么？ 林校长，其实我就是齐韵呐。 你是齐韵 啊？哎 呀，你开什么玩笑？ 林校长，我没开。 哎，等一等，等一等，看着你很眼熟嘛。哦，对了对了，想起来了，你是环宇集团公司的大老板马总啊。哎呀，常常在电视新闻里边看见你啊。 林校长，我真的是齐韵，真的。 马总你可真幽默。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呢、喜欢开门见山，马总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吧。啊， 校长，我就想教书讲课。 哎呦，马总啊，这可不行。当然，我绝对不怀疑你的学问。就是， 哎呀，林校长，我确实是奇运。您要实在不信啊，您可以让我先上几堂课试试。我可以讲哲学，讲逻辑学，讲美学，哪怕讲文学，讲历史都行啊。 这个，你怎么说好？马总啊，你要投身教育事业的美好愿望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们学校啊，聘请您当名誉教授，或者干脆啊，当个名誉校长。至于上课嘛，当然就不要再劳烦您了。您呢，日理万机嘛，每年您只要给我们学校啊一点点赞助，意思意思。 可我真的是奇运，真的 啊， 真是奇运。 不可能，不可能的。我是奇运的校长，奇运长什么样子我能不知道吗？他三个月前就被车撞死了，那追悼会还是我主持的吗？ 可 啊，你开玩笑。 那好吧，林校长 啊， 我走了。 再见。 莫名其妙。 跟校园比起来，这简直是糟透了。进来。 马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官副经理。我 还是叫老关。 老关。我呢想辞职。 辞职？ 对。 马总，您是开玩笑吧？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真的不想干，我也干不了。你看，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些档案资料。咱们公司经营过铝锭、锡矿砂、棉纱、玉米、黄豆、桐油、水泥、汽车啊，还有专门考专门炒股的财务公司。你说我现在连公司的主营项目究竟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马总，您不需要分清什么主营兼营。您以前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有一句话就是有奶就是娘。咱们公司除了军火和人口什么都可以做呀。 那怎么能兼顾得过来呢？涉及这么多行业，那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啊？可是我对这些什么都不懂啊。 不需要专业知识，您只要知道哪一种东西有利可图就行了。 可是我无法掌握这些工作的基本要领，我怎么工作呀？ 您干嘛要掌握呀？您住院前就就是这样的，公司的管理运作，具体的业务下面的人会去做，必要的时候您看看报表，签签名就行了。 那我每天都干些什么呀？ 交际啊，跟政府的要员打交道，跟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审计局长、海关关长、国资局长、建委主任、经委主任，还有公安、检察、法院、环保、城监、报社、电视台，当然还有各银行的行长，他们就是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公司绝之不尽的金矿啊。 那我跟这些人都谈什么？ 您跟他们要进出口的批文，要内部消息，要优惠政策，要拨划土地，要银行贷款。 我怎么要？ 您怎么全忘了？过去您可是所向披靡的。 所向？还披靡？ 对， 大家只认你这张脸，换谁都不行。 这，请你说的具体一点。 哎，这可不能说，在您跟他们单独交谈的时候，是不能有别的人在场的，包括我也不能在的。 黑幕交易啊！ 哎，这样说不好听。 这种勾当我更干不了了。 马总，你 好了好了好了，麻烦你替我告诉阿玉， 嗯， 我是不能再回那个家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和他离婚。 离婚？ 对。 哎呀，马总，我劝您还是三思而后行。阿玉不是普通的女人，她父亲是谁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跟她离婚，我管她父亲是谁干什么？ 好好好好，你不管。可是您真的要提出辞职，对于我们公司，对于我们这个城市来说，是又一场大地震。您出事住院的时候已经震过一次，这回将震得更加彻底。马总，我肯定上级领导是绝不会答应您辞职的。 齐运啊，你现在是别无选择了。安逸不要你，小草不要你，学校也不要你。作为一个教授，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生活角色已经结束了，而另一个与你格格不入的强加给你的经理头衔，你又根本胜任不了。你现在成了一个只能吃喝拉撒的行尸走肉了，你的生命从此注定混乱不堪，你将如同在地狱里备受痛苦的煎熬。 好啊，你恶心不改，又去找那些坏女人。 先生，我真的不认识你啊。 您出事住院时已经震过一次，这回将震得更加彻底呀。 我是谁？谁能告诉我到底是谁？这种生活我实在是受不了。没了，生命是死亡的开始，而死亡也是生命的开始。 找啊找啊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亲哥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太医， 你慢点，别乱蹦乱跳的，规规矩矩走路不行吗？ 握握手。哎呦 哎呦、 哦、这孩子 快起来，小朋友，来，摔倒了吧？疼不疼啊？ 不疼、 啊、真是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先生，你看我这个女儿她太淘了。 你的女儿多可爱、啊、小朋友几岁了？ 快4岁了，再过5天我就要过生日了。 哦，那好啊，叔叔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我要请你吃生日蛋糕。 那好，谢谢你小朋友。 快跟叔叔说再见。 叔叔再见、啊、 小朋友再见。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再过5天就过生日，今天是什么日子？哦，我差点忘了，后天不就是小草的生日吗？我不能，至少在小草生日之前我不能。 小草，咱们点蜡烛好吗？ 不，我要等爸爸回来。 小草， 爸爸回来了。 谁呀？ 啊， 我是齐，我是马奔啊。 嗯，不是爸爸，是马叔叔。 啊，你怎么又来了？ 今天是小草的生日，我不能不来。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记得。小草， 嗯， 来，这是给你的礼物。 谢谢马叔叔。 小草，我 嗯， 啊啊，快打开看看，这里边是什么？嗯， 好。 哎， 哇，是皮卡丘！妈妈，你快看，皮卡丘。马叔叔，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皮卡丘？ 我还知道你喜欢玩的所有游戏呢。 是吗？ 来，咱们玩骑嘟嘟马。哎，滴答滴滴答， 怎么连嘟嘟马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滴滴答滴滴答。好好好好好，下来吧，小草，你都饿了，咱们该吃蛋糕了啊。 来， 小草又长高了，也重了。再过些日子，我就扛不动了。 哎，马叔叔，你怎么哭了？ 没有，没有，小草，咱们切蛋糕。 嗯，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小草睡着了，我也该走了。 嗯，再坐会儿吧。你没事吧？ 啊，没事。 工作是不是很忙？ 不忙，可没意思。 怎么呢？ 你说，让原来的齐运去当公司老总，他会觉得有意思吗？ 你真的不是原来的老总？ 当然不是。我去过学校，要求重新教书，可是林校长不要我。在公司里，我提出辞职，人家又不批。我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了。 啊，你不要冲动。 我非常冷静。 你想用死来证明什么呢？证明你不是马奔，而是齐玉。 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我只是觉得活着没意思，生不如死。 你不是说你是齐玉吗？ 是啊，可那又怎么样呢？谁能承认我？ 齐玉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做过研究，齐玉也认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他选择的结果。 可是当公司老总不是我的选择。我一醒过来，别人就把我当做了马奔，要我当什么公司老总。 不错，当老总或许不是你的选择，可是你可以选择怎么当老总啊。 选择怎么当老总？ 是的，你可以选择当一个中饱私囊的老总，也可以选择当一个正派廉洁的老总，可以选择当一个平庸的老总，也可以选择当一个有所作为有建树的老总啊。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当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家？ 对啊，你可以学习。如果你真的是奇运，我就不信你的智慧、你的目光、你的毅力比不上现在的那些厂长经理。况且你没有尝试过，你又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行呢？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或许真如你所说，可以边学边干。 对呀。 对我来说，现代管理学这是全新的领域，全新的学科。 是。 这蛮有挑战性的嘛。 哎呀，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有点跃跃欲试了。谢谢你，谢谢你，安妮。哦， 你把我的手捏疼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是马奔的大手了。 你真的像奇遇，你兴奋起来就像个小孩。 是吗？ 你得答应我，无论如何，你再不要有死的念头。那是懦夫蠢汉才会做的事啊。与其为了知识分子的清高逃避红尘，倒不如积极入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智慧去改造现实啊。 我很惊讶，你说话头头是道的。 这些话齐云过去常说，我听多了。 可是你过去不大爱说话，只是微笑着听齐韵演说。 那时候齐韵一说话就哗啦啦的一大串一大串，我哪能插得进去呢？ 那好，今后我少说点，听你多说点。 啊，天晚了，你得走了。 好吧。安妮， 嗯， 我想吻你一下，行吗？ 不，请原谅。 马先生的这一套新方案，我觉得可行。哎， 那什么，不好。 大家安静一下啊！ 安静一下，听马总讲，听马总讲。 这几天啊，我详细的看过公司的财务报表，发现目前咱们公司已经欠下银行和一些单位一大笔债，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了。这样下去，公司就会倒闭，几千员工眼看着就要丢掉饭碗。 是是是是是。 再不采取果断的措施是不行了。所以我才提出这一整套的整改方案，大家会前已经传阅过了，现在呢，请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嗯， 第一项议程，关于砍掉一批子公司以及一些亏损的企业，收缩战线，集中资金和人力资源，争取尽快的使我们公司止住亏损，直至扭亏为盈。 第二项呢， 喂，安逸吗？ 啊， 你好吗？ 我很好，你呢？ 这段时间我可是忙得像一只陀螺一样，刚刚跟一个大客户谈判完，抽这个空档给你打个电话。 有事吗？ 没什么事，安逸，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有这么好听吗？ 当然好听了。你的声音比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还好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那好，你听着，你得注意身体。 这你放心，你不知道马奔的身体有多棒，简直是一头牛，一头壮牛。 哎，昨天我看到电视新闻上说，你们那个公司经过了整顿改革，已经初步走出了困境，是吗？祝贺你啊。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是你帮我找回了齐韵的信念。哦，好了，不能聊了，有人敲门，改日再见。 啊，再见。 请进。请问您是？ 马总啊，我没心情开玩笑。 那您是哪个部门的？ 哎呀，我说了我没心情开玩笑，马总，这回你得帮帮我。 我乐意效劳，可是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到底是？ 我再说一遍，我现在没心情跟您开玩笑，我急着要150万，你赶紧开支票。 你要150万？ 你必须在后天之前把钱转到我指定的账号上。 年轻人，你说话的方式不太对吧？你好像是在命令我。 哎，我说，几个月不见了，你这说话怎么变得酸溜溜的呀？啊？好好好好，就算我现在求你了，行不行？像你去年秋天求我一样。马总，看在小兄弟的份上，你得拉我一把。 我什么时候求过你啊？ 马总，嘿，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你去年在澳门葡京赌场输了60万，要不是我带给你60万，而且亲自带钱到了澳门，你现在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你早被澳门的大耳窿砍成10段8段了。你 有这样的事儿？那马奔资料百科全书里没有这样的记载啊。 哎呦，好你个马奔呢，你啊，你他妈是过河拆桥啊。你 说话文明一点。 你想一想，我救过你，算是生死之交吧，啊？就算我没救过你，这些年来，你从我手里带了多少钱呢？几百万、几千万的，我什么时候我说个不？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听出点意思来了，你是银行行长，哪个银行的？ 我说了，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如果我是行长，我还用得来求你吗？啊，不就是150万吗？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信贷科的科长。 哎呀，年轻人，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哎， 好吧，请问你急着要150万干什么？你是不是也在澳门赌输了，也给那个什么大耳什么追斩呢？ 得，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挪用了点公款炒股，没想到买的那只股票他妈违规了，无限期的给停牌了，你说我想卖都卖不出去啊！大后天银行系统就要开展财务纪律大检查，一查出来我就得露馅，我就得坐牢啊！ 我说 马总，哎，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这样的事儿也敢做呀？你年纪轻轻的，本来大好的前程， 这话你留给你儿子说去吧。你究竟借还是不借？ 我借给你，你什么时候还？你有什么可以做抵押？啊，当然了，已经停牌的股票是不能作为抵押。 你他妈混蛋王八蛋，你马奔，我告诉你，去年你借的钱你拿什么做抵押了？ 住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说粗话的人打交道。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你 给我出去，出去！ 我告诉你，这个啊，这是账号，你明天就得把钱给我转进去，否则我冒烟你也得跟着着火，咱们同归于尽。我就是个小科长，你可是大老总，你自己琢磨吧。你 滚！莫名其妙，简直是疯子。 本台最新消息，我市的环宇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马奔，因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贪污和走私，于昨天被法院传讯。 肃静！肃静！请证人安逸女士进行陈述。 法官、陪审团各位成员，被告一直说他不是原来的马奔，对于指控他犯下的罪行，他一无所知。他不是装糊涂，也不是赖罪，因为他确实不是原来犯罪的那个马奔。现在我想请第一位证人，本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刘达达先生发言。 请证人刘达达出庭。 法官先生，首先声明，我是个医生，我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所以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交通意外之后，我曾经将我的两个伤者进行了一次完美的重新组合，这就是新生命一号。 等等，请你说清楚。 简单说吧，就是把一个叫齐运的教授的脑子移植到了那个叫马奔的大老板的脑袋里。 刘医生，原来你是…… 别激动， 我亲爱的特一号病人，请听我说下去。 安静。 安逸女士啊，也就是齐运的太太来找我，说她感觉到齐运的精神一直活着，活在另一个躯壳里。她的感觉没错。哦，我这里有一篇论文，是我此次实践的总结，它完全可以证实本人所言不虚。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大脑整体移植的可能性实践》，副题是《新生命一号的诞生》。请指教，法官先生。当然，我希望法官先生您只从纯粹的科学角度来读这篇论文。要知道，齐运教授的大脑，它只是一副器官，很不错的器官，移植到非常健壮的马奔身上是完美的结合，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合乎人道的。不错，在移植之前，我应该先征得安逸女士的同意，让她跟马奔的家属谈好器官的有偿转让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 你当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证人刘达达先生，请回答，为什么你一直不把这一真相告诉这个混合生命的本人？ 我是担心这样会造成新生命的灵与肉的冲突和分离。 请问刘医生，您认为在法律意义上的人的定义是指肉体还是指精神？ 不知道，我只关心医学意义上的人，生理学的生命。 那么法官先生，您认为呢？ 哎呀，这个 我认为这是本案判定的关键。法官先生，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此马奔非彼马奔也。那个涉嫌行贿走私的马奔的躯体虽在，但是精神已经死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和现在的这个马奔毫不相干。 是 是的， 没作证啊。 我们大家还以为啊，马总是被车撞好的呢。大家还说呀，要把所有的坏老总、坏领导都拉到马路上，用汽车呀把他们的脑袋都撞一撞呢。 肃静，肃静！现在本庭宣布，鉴于此案十分特殊，没有法律条款可依循，暂时押后审理。 安逸，等着我。 我和小草